小公鸡和小鸭子。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，他们走进草堆里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，吃得很欢。小鸭子捉不到虫子，急得直叫唤。小公鸡看见了，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。他们走到小河边，小鸭子说：“公鸡弟弟，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。”小公鸡说：“我也去。”小鸭子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会淹死的。”小公鸡不信，偷偷的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。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，忽然听见小公鸡喊救命，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，让小公鸡爬到自己的背上。小鸭子把小公鸡送上岸，小公鸡对小鸭子说：“鸭子哥哥，谢谢你，都怪我不听你的话。”